补充一个是许世焕老师的亲子血缘鉴定。那血缘鉴定其实应该同学多半在报纸上都有看过啊。好，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你要了解，它其实内容有包含勘验，好，你可以看一下哦。它的性质上定性我们还是说它是鉴定，但是内容上它有两个部分，好，一个是忍受勘验，一个是提出勘验物。好，比如说要忍受被拔头发啊，好，采唾液啊，好，或其他的一些就是抽血的动作，这个都是当事人的协力义务，你要忍受或者是自己拿出来，好，这两种都算。那我们曾经有讲过证据协力义务，这个是哪一种？证据公用嘛，这是证据公用。好，证据协力义务里面包含公用还有开示啊，好，公用义务跟开示义务嘛，这个就是公用义务，就是你要拿出来，所以就会有人产生一个混淆，好，到底这个血缘鉴定是鉴定还是勘验？好，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还是要说它是鉴定哦，它整个来说是鉴定，好，只不过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勘验的一些动作而已，好，就法官亲自去感知。但这个你听起来觉得怪啊，就是不是法官亲自去抽血嘛，亲自去检验，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上叫勘验，因为就是那个检验的机构，好，代表法官去做这个动作，所以一般还是习惯叫勘验。再来，它的违反的效果，好，这实务上很多啊，就是拒绝配合啊，好，不拔那个毛发，或者是采唾液，或者是抽血。那许世焕老师呢，他就说可能就可以用367，然后准用343、345。我们学过345条，好，345条它是文书提出义务嘛，如果违反的话怎么样处理？第一个，你可以直接认定证据主张为真，好，就是文书主张为真，或者是第二个，你可以认定因证事实为真。好，所以呢，如果这样子准用下来，就会变成如果你不从提出的命令，好，就是括号一这边讲的第一个，认定关于勘验物的主张为真，好，就是我认定说这个，比如说我抽血啊，好，它的 DNA 序列有多少，高达多少以上都是相符的、相同的。然后第二个是我直接认定依着勘验物因证事实为真，就是我直接认定你们是有亲子关系存在。所以其实在血缘鉴定的题目上，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的DNA 序列多少一样，其实就是在医学上都认定他们是亲子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两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好，在现在这个题目上是一样的。好，可是同学你要想一个问题哦，这样的效果会不会太过？人家只是不想让你抽血，好，就可能他心情不太好，不太舒服，被人家告了，所以呢，他不太想要去做配合的动作。那我就直接用367，然后用345说，哎，你们一定具有亲子关系。这样很危险嘛，因为亲子关系是身份关系啊，它具有公益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效果其实就只能说说而已啊，就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实务上还是不敢用哦。所以同学旁边你可以注明一下反对说，反对说就是目前实务见解，他认为这样子准用下来，就367然后准用345，准用下来可能会违反血统真实性，它会侵害公益，所以还是交给法官自由行政去判断。好，所以其实目前实务上是不赞成这样准用的，可能会违反真实血统，然后侵害公益，就是说它的效果太过了。好，所以一般来说不敢这样去准用，还是由法官个案去自由行政判断。再来83页的下面，证据保全程序。证据保全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368。证据保全其实顾名思义看起来就是我要保全我的证据方法， 啊，比如说我的证人他病危了，好，那我趁这个起诉前利用这一段证据保全的动作赶快去问他话，好，保留他的证言，所以你要先知道他大概的缘由是什么，好，就是为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保全这个证据方法证据资料。那368它有三个状况，好，有三种证据保全的方法。第一种是证据有灭失碍难使用之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有急迫性啊，好，这种，所以第一个，好，你旁边可以注明一下，要有急迫性，是它的必要要件，要有急迫性才可以主张第一个类型的证据保全。证据有灭失碍难使用之余，一定要有急迫性，好像证人要病危了，好，或者是那个文书物件要销毁了。第二个，经他造同意，所以这个其实就合意嘛，对，我要申请保全，然后对方也说好，所以第二是合意的精神。再来第三个，就确定事物的现状有法律上利益并有必要，可以申请做鉴定勘验保全书证。第三个类型要注意哦，它是89年新法新增的，所以在89年修法，它其实方向感是扩大嘛，对，因为多了第三个，所以方向感是扩大，所以只要你有确定事物的现状要法律上的利益并有必要，其实你一看就会发现第三个类型要件很多，好，要件很多，就是因为它是放宽，但是它又怕证据保全的范围太大了，太大反而会造成法院的负担嘛，所以它又要限缩，好，所以它先放大再限缩，然后限缩的这个方法就是用要件来限缩。还有呢，你会发现哦，前面两个我可以证据保全的证据方法有哪些，有没有限定，没有限定嘛，但是第三个就有，对，第三个呢就只有鉴定勘验保全书证可以，什么不行，证人，对，证人不行，当事人不行嘛，对，所以要记得不行的哦，所以第三个类型不能问证人，但是前面两个类型就可以问证人，可以保全证人啊，好，但是呢第三个类型是不能保全证人的，所以第三个是先放大然后再限缩。再来369是管辖法院，好，原则上是起诉后的话就是在受诉法院为之，起诉前的话就是受讯问人住居地或政务所在地地方法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证据保全可能是在起诉前也可能是在起诉后，好，都有可能，起诉前起诉后都可以做。再来，中间比较不重要就可以不用看了，375-1，当事人就已于保全证据程序讯问的证人，在言辞辩论程序中申请再为讯问，法院应为讯问。好，所以同样注意哦，应一定要。所以我在之前问过的，好，诉讼中言辞辩论，我还是要再问一遍。如果当事人要求的话，法官还是要。这个是为了贯彻什么主义？直接审理。延迟审理，好，所以375-1它是为了贯彻直接审理跟延迟审理主义，所以如果当事人要求，法官就一定要再问一次。376-1，这个法条我们之前有看过。376-1，本案尚未系数，好，就是起诉前在保全证据程序起日到场的两造，你们可以针对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成立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可以记名在笔录。而且呢，第二项，这个协议如果是针对诉讼标的，好，然后具有给付的色彩，它是有执行力的。好，所以我们讲过它很特别，它甚至可以针对这么上位的概念，好，就诉讼标的的概念来达成一个协议，然后直接赋予执行力，将来就可以避免纷争嘛，好，就可以疏解送原，就直接送去执行就好了。好，我们回到讲义。83页，83页的第二点，证据保全程序的机能。好，所以第一个同学你要先了解，刚才我们是知道法条的规范嘛？好，那你知道之后，你就要去想为什么要有这些法条？好，它的立法理由就是它的法理。第一个就是防止证据湮灭啊，好，所以为了防止举证的困难，这个同学一定都知道，好，预防一些诉讼中发生举证困难的状况，那我预先来做一个保全的动作。第二个， 充实市政收集的手段，促进审理集中化。所以你要想一个状况哦，邱老师其实很重视这个。他说我在起诉前哦，我还没有真的对你开始走诉讼程序，但是我可以利用证据保全去做什么？收集筹码。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啊，这个叫市政开始。市政开始的机能就是第二点。好，市政开始的机能就我先在起诉前收集筹码，好，利用证据保全，然后我来评估说我胜诉的几率大不大。好，如果胜诉几率大，我就放心去诉讼，不大的话我就姿态比较低一点，好，我就跟你去做和解。再来第三个，扩大纷争解决还有预防纷争的机能。好，其实第三个跟第二个是重叠的，就针对市政开始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关的。那第三个呢，更重要的就是刚才有讲过嘛，就是可以针对标的达成协议，好，甚至就可以疏解送原，这个也是它非常特别的一个好处。好，下面证据保全的种类，好，它的发动方式呢，起诉前起诉后都是可以的。好，然后有三个类型，就是小括号一到括号三。第一个，证据有灭失案能使用之余，好，圈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急迫性，要紧急性。第二个，法院裁定时要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好，就是你要去比较衡量双方的这个利害得失，然后去看他有没有需要做证据保全的必要。好，第三，这个圈圈三重要哦，好，这考试上重要，证据全部都算。好，所以第一种类型没有限定，只有第三种类型才有限定。再来括号二，经他照同意，那这个同意呢，它是原则上不能撤回或撤销，所有的诉讼行为原则上都是这样啊。好，所以这个原则就不用刻意去记了，因为这个是程序安定的要求，所以原则上都不能撤回。再来第三个，确定事物的现状有法律上利益并有必要。好，这个类型是新增的，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圈圈一增定的理由。好，它是发挥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所以扩大它的范围，所以功能同学就要接到哪里，我们刚才说的啊，所以这个功能就接到刚才说的第二大点嘛，就那三个技能。好，所以就是防止举证困难，充实市政收集手段，促进审理集中化。好，如果我先调查的话，可以促进未来的诉讼，然后又可以开始好做一个市政开始的动作，可以收集筹码研判我要不要去起诉。所以这些好处呢，都代表证据保全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所以方向感就是要抓扩大。好，所以原则上尽量去放宽，但是第三个类型又担心它会造成泛滥。好，所以它要去限缩，透过要件来限缩。所以84页的倒数第三行，好，它是为了防止滥用，所以去做一个要件上的限缩，还有证据方法上面的限缩，只有鉴定勘验保全书证才可以做，好，其他就不行。好，翻过来85页，第三个类型哦，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上面这两个，好，尤其是第一个医疗纠纷。好，医疗纠纷呢，那个病历资料或者是检查报告没有立即损害的危险，没有立即灭失的危险哦。这个是因为医疗法上面有要求，你的病历资料至少要保存7年，所以它不会马上不见。好，不会有急迫性，所以不能用第一种，你只能用第三种。好，就是我怕它去改，怕它去篡改，怕它去删减。好，所以这种情况你只能用第三种，因为它至少要留7年。那下面好，我们就补充江世明老师的说法。江老师针对证据保全，他写了至少3篇的论文，至少3篇，所以其实他还蛮重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抓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来讲。好，那同学先看一下下面好，第一个他有提到立法理由，这一段立法理由同学都不用记，因为这个呢就是跟刚才前面重复的，就是那三个技能都一样。好，就是那三个，前面三个跟邱老师讲的一样，跟修正理由讲的也都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看。第二个要件这边，好，那如果同学你觉得不会太辛苦的话，我是希望你们背一下啦，因为呢你会发现江老师的题目，好，后面我们会练习到他的题目呢都是在考你要件，他就丢一个事实给你，然后就问你说 他来申请证据保全，你当法官要不要准？好，你要不要准？那要不要准就是套要件嘛，所以要件就变成一定要背。好，所以至少你要件那个标题要稍微抓一下。第一个哈，它分成一般要件跟特别要件。那一般要件为什么叫一般？就是三个类型都有哦，旁边可以注明一下，三类型都有。我们法条不是有三个类型吗？证据保全三个类型，三个类型其实都有这个要件，就申请的权利保护必要。好，那什么叫申请的权利保护必要性？同学记关键字就好。来，你画一下，好，第二行最后，乙系属将系属得利用。乙系属将系属得利用。好，所以他们这个案子，你就要观察那案情里面啊，有没有说哪个法律关系是已经系属了，或者是还没有系属，但是未来可能可以系属。那我现在要求保全的东西是将来在诉讼上可以用的，这个就算是有申请的权利保护必要性。好，所以就乙系属将系属得利用。第二个特别要件，特别要件的话包含保全的客体，然后法律上的利益，还有必要性，圈圈一到圈圈三其实就是法条嘛，这就是法条上面的，把它拆开来。好，保全客体、保全对象、法律上利益还有必要性。第一个，保全的客体包含状态的确认、原因的确认，还有排除费用的确认，这三个。第一个，状态的确认，你就想状况就好了。好，比如说我来确认这个人被撞到之后，哦，他的状态现在状态是如何，然后呢，他的车子损害的状况如何，都可以嘛。价值，比如说某一批货被撞烂的，好，那一批货到底值多少钱，都是可以先确认的。而且呢，外在内在都可以，像是 B 的地方，好，隐藏的瑕疵都可以，反正你就抓扩大，抓方向感，你就不用背那么多了。好，就是扩大扩大，尽量是扩大。然后原因的确认包含86页最上面，人身的损害、物损、物质瑕疵的原因的确定，这车祸案件最常见啊。好，就是过失比例啊，原因状况是如何。第三，排除费用的确认，好，所有排除人身损害、物损、物质瑕疵的给付，而且金钱跟时间都算。好，比如说被撞到了，那我的回复的好复健的费用多少，我整形的费用多少啊，好，还有呢金钱多少，时间好要花多少，第三者给付全部都算。好，所以它的范围其实都是放大的。然后第二个，法律上的利益，好，圈圈二，法律上的利益呢，同学抓关键字就好，请求权基础，也就画请求权基础。只要这个题目抓得到请求权基础，不管我将来是当原告还是我将来是当被告，都可以算是有法律上利益。所以它不限于原告被告，我被告也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嘛，也可以来做保全的动作啊。所以呢，法律上利益就是要有请求权基础。黑色的圈圈二，在建筑工程事件，好，如果因为零损导致无法继续施工，会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危害，好，比如说捷运啊、高捷啊，然后盖盖就怎么样了，所以那种情况下就是重大零损案件哦，那就重大零损。那重大零损一定是马上停工的，那马上停工就会造成一些社会经济的一些好危害，所以他要宽仁解释，一定要放宽。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案件，你就特别提一下，它是重大零损案件的话，就是法律上利益全部放宽。好，旁边同学你可以写个等于邱，邱老师也有提过这一件事。好，所以他们两个看法是一致的，针对这个重大零损案件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要放宽。再来圈圈三，要有必要性，必要性指的就是手段。好，所以同学你可以画一下黑色圈圈一的最后一句话，好，你就看它有没有其他相同有效然后侵害较少的手段。所以必要性指的都是手段的问题嘛。好，所以有没有其他侵害更少的手段，如果没有的话才是有必要性，好，才是有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再来86页倒数第二行，第三个，证据方法的限定，好，这个是法条明文规定的，只有鉴定勘验保全书证。好，所以翻过来87页的第一行最后， 不包含当事人讯问跟人证，理由要记得，它是为了防止滥用。好，所以不包含当事人跟人证，就证人的部分。好，再来，87页的下面，这是法条，好，逐一的就是修法重点，这个刚才看法条时有讲过。再来88页，好，有一个地方要讲，88页中间的括号3，好，就是可以针对诉讼标的达成协议，而且如果有给付性质，还有执行力，好，就是括号三是它的修正理由。它是为了贯彻当事人依起承诺自动履行，然后达到疏解送远的目的，然后记得好它的修正理由，所以呢直接赋予执行力，有人反悔就直接送去执行，将来就可以避免诉讼。再来括号4，这个协议的要件，好，第一个法条说要本案尚未系数，所以江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那我起诉后行不行？好，我起诉后再来做这个协议行不行？所以同学你一定会写两说嘛，实务一定怎么讲？起诉后不行嘛。好，所以实务一定是才否定说，就是以法律明定的，好，法明文限定起诉前，所以起诉后就不行啊，所以实务才否定说。那江老师就会说可以哦，像江世明老师他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是采肯定说，他说可以。可以的理由是什么？同学如果你想得到就不用背了嘛。可以的理由，我们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就可以更精简时间啊，所以其实跟邱老师讲的是很像的嘛。邱老师讲法是节省劳力时间费用啊，那其实江老师也是一样的东西啦，但是只是可能不会用节省劳力时间费用这样的那么明显邱派的讲法，他可能就说这可能是比较能够促进诉讼，因为促进诉讼是每个老师都可以讲的。好，但是节省劳力时间费用会比较像是标准的邱派的措施，他就比较不会去那么用。好，但反正就是精简大的时间，然后能够促进诉讼，所以他是承认的。好，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现在已经是广泛使用了，所以不限定邱老师，所以他也可以用。江老师也有提到，好，程序主体的尊重这个都是可以用的。好，我们翻过来看江世明老师的题目，89页到90页，好，这里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江老师的题目。第一题，它是一个医疗纠纷，好，它是因为这个手术然后瘫痪，所以呢想要跟这个医院要求完整的病历资料还有各种检查报告，结果呢医院不给他。好，所以第一小题，甲可否向法院申请用证据保全，要求对乙所持有的关于甲就医的完整病历还有各种检查报告进行保全。好，它的类型是什么？所以同学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它是医疗纠纷嘛，所以如果将来诉讼，它还没有诉讼，如果将来诉讼的话就是用民法184，好，所以已经有一个请求权基础。然后它要的东西是什么？完整病历跟检查报告，好，这个在将来诉讼都是可以用的嘛。好，所以呢你就要去想，哦，应该是可以做，但是它是用哪个类型？因为病历资料我们刚才说至少要留7年，所以没有急迫性，所以应该是第三个类型才对。好，但是他问到你类型，原则上三个都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哦。好，这个标题我就简单写就好。第一个是证据有面试案难使用之余，好，那我们说第一个不能用，是因为它要求它的一般要件要有紧急性，就是急迫性， 要求要急迫性、紧急性。那因为病历要保存七年，好，所以不具备。第二个，他照同意在题目看不出来，好，所以也没有。那我们心中判断应该是考第三个了，好，应该是用第三个。所以呢，第三个就是你解题的核心哦，好，那我们就把它的要件列出来。所以同学，你就尽量上课就边写边背啊，这是上课可以背的，至少标题你要先背。一般、特别、一般要件、特别要件。一般要件是什么？权利保护必要。权利保护必要性，好，就是你要来申请做这个动作，你要有权利保护的必要。那我们说关键字是什么？以系数、将系数、得利用嘛。好，就是权利保护必要性，以系数、将系数、得利用。那这个题目就是可能184未来会系数、将系数。然后它保全的内容是可以利用的。所以这个一般要件有过，好，184将系数，然后这个资料是可以用的。再来第二个特别要件，第一个保全的课题，第二个法律上利益，然后第三要有必要性。好，保全的课题，你觉得它可以用什么？它整个都是医疗诉讼嘛，好，然后手术瘫痪呐，所以呢，我现在要的这些病例啊、检查报告，可能是至少跟原因有关，原因状态的确认，这个至少跟原因状态有关。再来第二个，法律上利益。好，法律上利益就是请求权基础嘛，所以这个就184。也是有请求权基础。好，再来第三个，必要性指的是手段，这个你就用假设就好了。好，只要他没有其他手段，就应该是有必要性。好，所以结论应该是要件都有过，好，所以法院应该要准许。再来第二小题，于上开甲所得主张的证据保全类型中，甲可否请求鉴定排除甲人身损害所需的费用， 好，那甲能不能要求讯问证人丁？好，所以同学你要抓他的考点哦。第二小题在考什么？如果是第三个类型，证据方法有没有限定？有嘛，对不对？只能做什么？鉴定、勘验、保全书证。所以第一个鉴定能不能做？可以啊，你把圈起来打勾就好了。然后呢，证人丁、证人打叉，不行。所以你要写的就是法条，但是我们说过，如果它是有附法条的，你就不要直接抄法条，你要直接写那个函测的结果。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提到法理，好，就要写到法理，所以你就可以写从89年哈，为什么要扩大第三个类型？然后又担心说过度扩大会防止泛滥，好，为了防止泛滥，所以呢又去限缩它的要件，限缩它的证据方法，所以导致现在的结果只能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好，所以那个立法理我们要稍微写一下。所以除了函测法条结果，还有立法理由，这个都要带。好，90页第二题。这个题目其实一半是我们之前有练过的，好，同样的题目，然后是另外一个小题。乙亲乙甲夫曾在89年2月1日拿木棍殴打他，好，然后89年5月10日就是在丙的面前用3字经辱骂他，好，然后后来又拿菜刀追砍他。所以要主张离婚，犹豫间听闻丙近日要移民加拿大，所以问你乙能不能申请证据保全讯问丙，一样还没有起诉哦。好，所以你要去抓他的重点，只要考到证据保全，就要想到三个类型嘛。对，你要先想到三个类型，因为要件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先锁定他应该是用哪一个类型，即将移民加拿大是重点嘛，因为他快要跑了。所以呢要赶快把它留住，这个就是具有急迫性，所以应该是第一个类型。所以同学要亮出来的要件就是第一个类型的要件，所以就是这个一般要件。好，证据有面试案难使用之余，第一个是一般要件。第二个是特别要件，特别要件不一样。一般要件都是权利保护必要性。好，那这里是离婚诉讼将系数。然后呢，丙的证言是可以使用的。第二个特别要件就是急迫性、紧急性。那就是因为丙要移民，好，所以就算是有急迫性。所以结论应该要准许，他的要件都有符合。再来第三题，某甲承建台北市公务局某某建置第几号的工程，那施工期间因为抽出地下水，导致附近乙的房屋好地基下陷，然后房地龟裂，所以呢后来就做一些就是紧急的动作，所以现在已经没有继续损害的危险，好，但可能就还是继续停工。 申请人甲根据台北市建筑争议事件协调处理评审作业程序，然后处理，相对人也还是不配合，导致无法用这个程序取得鉴定报告。好，同学，这两行是什么意思？从第四行到第五行，他透露什么讯息？他说我用了这个程序好，但是对方不配合，所以拿不到鉴定报告，代表哪一个要件有具备？我没有其他路了嘛，对不对？我没有其他手段了，这个代表必要性哦。所以你把那个第四行跟第五行拉在一起，然后旁边注明一下有必要性，因为他没有其他手段了。那甲的工程还是继续被列管，好，无法继续施作，所以从这里要抓一个结论，它是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危害嘛？好，所以我们说，不管是江老师还是邱老师，都认为尽量去宽任他的要件，好，尽量让他可以来做证据保全。那甲为了达成双方和解，或者如果不能和解，能够及早确定损害还有因果关系的争议事实，促进诉讼。所以甲呢，然后注意哦，这个题目中。甲他可能是未来的被告嘛，对不对？因为他是导致零损啊，他可能是未来的被告。那甲就向士林地方法院提出这个证据保全申请，请求确定乙的房屋目前受损状态。来，同学打个一，乙之房屋目前受损状态，好，打个圈圈一。然后损害跟甲施工的因果关系，打个圈圈二。还有该损害回复所需的费用，打个圈圈三。这个其实就是保全的课题啊，对，一个什么原因啊、状态啦、啊，还有排除费用的确认啊，这三个都可以嘛。好，那你第一个要先抓证据保全，应该是用哪一个类型？他说没有继续损害的危险，题目的第三行，没有继续损害的危险，没有急迫性，对不对？所以应该是第三个类型嘛，所以是用第三个类型，你要这样判断，去抓他的题目的线索。好，所以应该是第三个类型，所以我直接写第三个类型。一般要件，一般要件哈，权利保护必要性，那指的是乙系属、江系属，然后得利用，然后这边是184零损案件，184江系属，然后这些资料是可以利用的。第二个是特别要件，好，第一个是保全客体，第二个是法律上利益，第三个是要有必要性。那第一个哈，保全客体，同学，刚才你在题目上面抓的圈圈一，好，它是确定现在房屋的受损状态。然后呢，圈圈二是损害跟甲施工的因果关系，然后第三个是所需，就是回复所需的费用。所以圈圈一就是状态的确认，圈圈二就是原因的确认。第三个就是排除费用的确认。 三个都可以。好，那下面法律上利益呢，指的是请求权基础，这也是184。虽然这个甲，好，申请的可能是将来的被告，还是可以。然后这边呢，你如果时间够的话，也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我们刚刚讲的零损案件要宽认，就在法律上的好这个利益这个要件。那最后必要性的话，必要性的话就是刚才题目的第四行到第五行。好，那我们再来好看证据最后一个问题了。90页的最下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考过，好，目前都还没有考过。那是民诉讼法研讨会92次的讨论，那一次的报告是沈冠颖老师报告的。好，但是同学都知道嘛，最后邱元东老师一定会说话，然后就提出比大家更多的资料。好，所以后面也有邱老师的东西。所以邱老师的东西，如果同学念书念累，你就去看一下他们的对话，其实还蛮有趣的，以前更有趣。好，就以前就是非常的活跃味浓厚。那90页的下面，好，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摸索证明。好，摸索证明是什么？那其实很简单，你要先回到我们民事诉讼法哦。如果将来同学你当律师哈，你要请求调查某个东西、某个证据啊，好，或证据方法、证人。你要写个状子嘛，好，你可能就写一个调查证据的申请状。那你那个状子里面要写什么？你的状子哈，根据这个285，你要写这两个东西。好，第一个是你要调查的对象是什么？好，就证据方法。比如说我要问某个证人，好，就要呈报他的资料，好，某某，然后住在哪边，好，怎么联络，然后他的因证事实，就是我为什么要调查这个证人，好，我希望能够证明什么样的事实，就是待证事实。所以这两个是一定要写的哦，而且他要求你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具体特定。一定要具体特定，所以上面这一排是目前实务上的做法。好，就是我两个都要具体特定才算合法，法官才进一步要讨论。好，我要不要帮你调查？就前提至少要先合法嘛。那但是现在会产生一些困扰是，有一些状况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够完全具体特定。好，所以呢，反过来讲，上面这一排如果反过来讲，只要其中有一个不特定。就是摸索，只要这两个其中一个不特定就是摸索，所以看起来可能就会有三种状况。好，比如说证据方法特定，因证事实不特定；第二个，证据方法不特定，因证事实特定；第三个，两个都不特定。 我们现在一定是考实例题嘛，好，纵使是选择题，它也是转换成就实例题的方式来出题，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是特定，什么样的状况不是特定，好，这个要会判断，所以这三种状况都叫摸索。第一个，证据方法特定，好，比如说我请法官传这个证人某某某写得非常清楚，好，就是我把他的名字全部写出来，身份证字号，好，住在哪里，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全部特定了。但是呢，我请法院调查，他是想要证明，好，他是同一天坐公车的这个乘客，我想要证明这个司机，公车司机乙，他针对这件肇事上面是有过失的。先用这个问同学，如果我这位律师好写，我要证明的是这个司机乙被告他有过失，合不合法？有过失，有没有具体特定？没有哦，所以这很重要，这个在题目上很重要，所以你要记得，我只有写有过失，这个不算具体特定，你这个会不合法被打回票，所以你要写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要写说这是错的，正确的写法，你要写我想要证明他超速或者是闯红灯，好，边开车边嬉闹，边讲手机边吃便当，那之前不是有人拍到吗？那个开货车吃便当，然后脚在那里开，就是耍特技。这种情况就是具体情节，好，所以这个才算具体特定。就要记得有过失不算具体，所以这个是不合法的。然后第二个状况是证据方法没有特定，好，我请你传你们 A 公司随便一个员工。好，随便一个，那我要证明的事实是，好，比如说 A 公司，你们在1999年度年终考核标准，就他们的一个内容，好，那当然这个任一个员工啊，随便一个员工一定是没有具体，这是错的，所以这个也不合法，好，会被驳回。好，第三个情况，比如说我这位律师好，我就请 B 公司，好，我要请求讯问 B 公司他们设计部门的随便一个设计师，那因为呢，这个 B 公司他们生产汽车，好，结果一直有问题，所以呢，我想要证明的事实是，好，证明这个 B 公司他们生产的，比如说123型号的车款设计不良。好，那同学都知道嘛，随便一个设计师摸索123型号车款，这是有特定，但是设计不良这摸索没有特定，好，设计不良，所以你要怎么写？所以同学以后你当律师，你要主张这个车子是有问题，你要怎么写？你写不出来啦，因为我们都不是做车子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总不能写说啊，就好像他设计哪里怪怪的，开起来会爆冲怎么样，你只能写到这边，真正详细的东西根本写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邱老师就会站出来说话了，他会怎么说？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没有这种知识嘛，没有这种知识的话，我如何去表明具体？那根本就是强人所难。所以这种题目遇到现代型诉讼，你就要特别注意，现代型诉讼很明显会产生一些困扰，因为我们 不够有知识啊，好，他的专业知识不够，所以邱老师就会说，你有时候就需要调整一下，好，那个要求就不能太严格，所以邱老师认为应该要缓和。所以这个是知识不对等的问题，好，就诉讼实力是不对等的。但是如果照目前实务的做法，它还是都要求具体特定哦，好，所以还是走上面黄色的地方，还是要求具体特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哈，91页。摸索证明就黑板上这三个状况，好，到底要不要承认？那实务还是采不合法说，好，所以第一说是实务见解，采不合法说。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第二点，好，就刚才讲的，法条上要求你两个都要写，而且要具体特定，好，所以呢，他还是照法条来走，一定要具体特定才算是合法。而且呢，他认为这个情况哈，有点是投机的心态啦。好，就其实一般有一些当事人他是投机的心态，就想啊，我先问这个人，好，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但是我先叫这个人来问问看，然后看能不能问出什么蛛丝马迹，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他认为这样是违反诚信，好，不是很好，所以实务上是禁止的，认为都是不合法就驳回。那第二说合法说，像沈冠霖老师就是采合法说，好，所以蛮多老师都采合法说，邱老师其实也是采合法说。那合法说的内容，我是用沈冠霖老师的报告，好，但他写的其实比较含糊一点，他都是写一些法理，好，法理层面，然后用法理来做解释，所以内容同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好，就原则上他是承认可以的。那但是他其实讲法是有一点站在像是邱老师的立场上去看，好，如果真的是强人所难的情况就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会容许摸索的空间存在。所以这里我还是建议同学你尽量是记邱老师的比较好，因为邱老师他其实写的是最清楚，好，就讲得很清楚。来，你可以看一下好，92页。92页下面邱老师的，好，他是叫阶段区分说。那这个阶段的区分方法同学都会，这我们学过的。第一个是争点整理阶段，好，第二个是调查证据阶段，就跟之前学的一样嘛，程序阶段化是一样的。那争点整理阶段是前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好，那邱老师认为这个重点要摆在防免突袭，然后尊重当事人的保障，好，所以要个案认定。当事人如果有表明的困难，可以缓和他具体化的义务，尤其是证据偏在一照或者是特别需要专家整理争点的案件更要缓和。所以呢，请同学下一个结论，争点整理阶段后面写上宽认，所以是放宽哦，容许摸索证明，他认为是合法。好，那合法最主要就是站在当事人如果有困难，你就不能强迫他。那第二个，集中调查证据阶段，好，因为已经到了后阶段了嘛，所以他认为后阶段你就不能再有摸索的空间，所以原则上是不行。好，所以原则上是不容许摸索证明。但同学都知道啊，邱老师很有弹性，对，所以他不会把话说死哦，他还会开个后门让你走。就是第二点，就特定事件，什么事件？现在请诉讼嘛，好，就现在请诉讼。如果真的有一些困难的情况发生，好，还是可能由法院阐明，给当事人有机会补证，好，所以还是要给他机会去补啊。就如果说他真的不太行的话，好，你还是要说透过199，然后看他要不要去做一个具体化的调整。所以前面是可以，好，后阶段是不行，但是还是有例外。好，这个就摸索证明，给同学参考。你不用要求自己全部都背哦，好，因为考试的时候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出来，所以要挑重点记就好了。好，再来93页，和解。和解的话，哈，第一个你要注意，我们这边讲的都是诉讼上和解。我们这边所有条文适用的一定是诉讼上和解，好，就在法院面前达成的和解。如果你是在外面咖啡厅做的和解，不适用，好，那是民法上的问题，不是民诉讼法上的问题。第二重点，你要想和解这个制度好不好？像定义这边想，好，它是两造之间互相让步啊，然后终结诉讼，所以很好嘛，好，迅速解决纷争，尊重当事人的意思。那既然是一个好的制度，要不要扩大解释？要。 所以呢，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要尽量去放宽。这个也是92年修法的一个方向。好，就会发现92年修法前跟后，它有一些地方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希望尽量放宽和解的范围，好，尽量宽任，包含时间点它会宽任，包含人的部分，好，也会宽任，就是包含第三人我跟纳进来，然后一并成立和解的内容，以前都是不行的，好，现在都放宽了。那我们今天先讲第二大点就好了。好，第二大点，和解的性质，好，到底这个诉讼上的和解它的性质是如何，这里有四说。好，第一说，第二说就是看的面向完全不同。第一说，它是站在司法行为的角度，他说只有民法上和解的效果，好，就是单纯是一个民法上的和解契约。第二说呢，是单纯只看诉讼法上的效果，好，因为它会终结诉讼嘛，所以他认为这个完全没有民法上的和解的效果，就是纯粹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合议，好，诉讼法上的行为。但这两说都有它的缺点，比如说司法行为说没有办法解释你民法上契约怎么会产生终结诉讼的效力，好，所以不采。然后诉讼行为说呢，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将来会看到380的第二项。好，380的第二项是如果你的和解带有无效啊得撤销的事由，它是可以请求继续审判，就是说我可以排除和解的效力，然后又回到诉讼中的状态，好，继续来走。但是那个无效得撤销其实会包含实体法的原因跟诉讼法的原因都可以纳进来。所以如果你采第二说，诉讼行为说，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民法上的无效得撤销事由会影响到我诉讼上和解的效力，没有办法解释。好，所以第二说也不采。所以这两说同学都看看就好了。那一般来说比较多人采就后面两说。第三说是骆永嘉老师采的。好，骆老师采两性说，他认为是一个行为两个性质。好，一个行为两个性质，所以是一个行为我做下去之后同时带有司法行为的性质跟诉讼行为的性质，这个叫两性说。但重点是最后一句话，重点是最后哦，如果其中一个性质有瑕疵就会互相影响。所以如果民法上的好，实体法上的性质这一面有问题，那我就会两边一起影响，所以它也会影响诉讼原本终结的效果。那如果是诉讼法上的瑕疵也会影响到实体上和解契约的效力，所以两边会交叉影响。第四说，杨建华老师。好，杨建华老师他是采二行为并存说，所以这个很明显他跟骆老师的讲法就是行为各数不同。好，骆老师认为只有一个行为，但杨老师认为有两个行为，所以我一做下去同时有两个行为，一个是司法上和解契约，另外一个是诉讼法上的终结诉讼的合议，两个行为都有。但是同学一样，你要注意的是下面那个箭头，下面的箭头才是重点。这两个行为产生的效果具有依存的关系，司法上和解有效性为有效终结诉讼的前提，意思就是说两边会交叉影响。所以其实结论跟骆老师是很像的，结论啊，好，但解释有一点不一样，但它的效果在判断效力上的互相之间的干扰都是一样的，好，认为两边都会互相影响。那我们实务才来说，你可以看下面的判例啊，43台上1075，我们的实务见解呢，你可以看123哈，第三行最后，它说诉讼法上效果的诉讼行为，两者间有合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行为有司法上或诉讼法上无效得撤销，都是可以主张请求继续审判。他没有讲哪一说。它其实都没有。好，所以同学你就是看你要采哪一说其实都可以，但重点就是一样的，就是诉讼法跟实体法之间的瑕疵会交叉影响，它会交错。好，所以两边都会互相影响。所以解释和解这边你一定要记得是同时跨两边色彩，同时都有。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问题，我在诉讼中做一个形成权的行使，然后再撤回诉讼，还记得那个问题吗？好，就是我在诉讼中做一个形成权的行使，那个形成权的行使我们也是采折中说嘛，就是同时带有诉讼行为的攻防方法的性质，也同时带有实体上我做解除啊什么形成的动作，形成权的动作，所以两边都会交叉影响，所以只要一边有问题全部都会互相干扰，好，都会互相影响，这是一样的解释方法。好，还要上吗？ 我以为我会讲到40分呢，结果怎么5分钟讲完了？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下次再一起讲，好，比较完整。